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哦

告诉我要如何承担。哦，他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淹没了你我的世界。我最深的逃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心依然遥远。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缘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泪要如何承担。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的爱恋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淹没了你我的视线。我最深的爱恋却逃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心依然遥远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。 Oh no，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淹没了你我的视线。我最深的爱恋却逃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 牵着我的手是你。

却迟

听你的 Autumn is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Quand the sun will taste of you and I. Yeah.

地。再见到你，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。 Your song. 洗洗袜子一个月不洗，直到早退你第一名，牵着我的手看美女，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的唯一。 你爱生气，你手跟紧比我好不到哪去，你超爱恋你第一名，包租婆似你生命，我是小品你冲第一，你的流汗要你的命，每天骗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。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不由自己。 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， 男男男男只要你开心。 你爱怀疑，你爱规定，不准我跟谁出去，顶戒不行，短裙不行，阻绝我所有异性，欢喜不满你的东西，还为你遭到踢腿，这样努力劳爷你还不能满意。 你爱怀疑，你爱查清，还偷看我的简讯，跟没不行，跟比要命，比我老妈难搞定，为了保护你才管你，我可不想你有万一，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，你弟弟。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不要自己。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，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，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，男男男男只要你开心。 跌跌撞撞

稀又灵犀，我的心沉默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稀又灵犀一月星，稀又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转回了相信，值得吗？ 喜欢两个人，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不爱热闹，喜欢 投进墙壁，就像挥之不去的你，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， 尽管对这世界还懵懂，因为没

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是挥散不去的难过。 走到离分，不想爱谁，便有